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南郊观象台的最低气温呢是26摄氏度，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呢将继续受暖高压脊的控制，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光照强烈，气温较高，仍然处于高温蓝色预警当中，体感会比较闷热，请您注意防暑降温，并且及时补水。同时呢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节水节电。预计今天午后到夜间本市大部分地区呢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也请您出行的时候呢注意防范。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早晨有轻雾，午后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雷阵雨，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今天下班下学时的天气呢将以多云见晴为主，会有2-3级的偏东风，气温在35摄氏度到33摄氏度之间波动。今天白天的登山气象指数呢是3，比较适宜登山。不过呢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因为受暖高压脊的控制，气温高，光照条件好，气象条件呢有利于臭氧的生成，所以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呢是3级到4级。今天白天舒适度气象指数是3，感觉比较闷热，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呢是2，感觉偏热。另外呢白天本市呢会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光照还是很充足的，紫外线气象指数是5，紫外线照射强度很强，外出请注意防晒。北京城市广播代表预报编辑江南感谢您的收听。 路况信息。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呢本市的早高峰仍未完全消退，在环路的主要路段仍然有比较严重的拥堵情况出现，我们来分别关注一下。西部地区在西三环路目前内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莲花桥一直持续到紫竹桥桥区，在西二环路目前内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白纸坊桥持续到西二环路的阜成门桥，在北部地区北二环路目前内环自西向东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德胜门桥桥区一直持续到雍和宫桥桥区，在东部地区东二环路目前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光明桥持续到建国门桥桥区，在东三环路目前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分钟寺桥桥区一直持续到东三环路的京广桥桥区，而在东四环路呢目前同样也是在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四方桥一直持续到东四环路的红领巾桥，本台也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规避拥堵路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 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位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10:04，欢迎收听来自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 大家好，我是大鹏。你今儿怎么冒过去不说了？ 故意的。大家好，我是方明。 看看配合度怎么样是吧？ 哎，还是比较有默契的是吧？ 行，干我们这行就有一点，就是容不得这个安静，因为只要安静超过8秒， 心慌是吗？ 我们就会自动的开始说话。 哦，你8秒是吧？我的心理预期是3秒。 不， 3秒我就不行了。 我8秒是往多了说的，8秒就该算事故了。 好吧，各行有各行的规矩和难处啊。 对。 那么6月份的时候高考结束了，那现在中考也结束了，再过几天呢，小朋友们就是小学校的考试也结束了， 就这几天吧，应该是正在考。 今天很多都是在考数学，明天考英语，然后就完事儿了 啊。 也就是说全面的进入暑期了啊。 嗯， 通常呢在暑期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关于小朋友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状况，那有些幸运的话呢是没有出现什么危险，但是呢也有一些非常不幸的事情发生。 嗯， 那昨天呢在网上流行一个视频，让很多家长啊都是为这几个孩子捏了一把汗。 是 在33层高的楼的顶层，有几个半大小子跟那玩的欢呐，那叫一个欢呐。嗯，这个有一名业主看到了，然后呢就把他拍下来发到了小区的群里面，就是想告诉这谁家熊孩子赶紧下来吧，这太危险了。 是啊， 他说我当时都没有意识到，说我得赶紧报警或者是赶紧是发物业，后来才反应过来。而且他说这种情况啊已经是不止一次了，这是最要命的。你要说头一回说孩子不知道，有情可原哈，教育教育下回不敢了。但是如果是不止一次的话，说明这个事儿是不是家长应该是知道的呀。 反正这事情我觉得家长一定得跟孩子讲清楚一点，楼顶那不是小朋友们可以玩耍的场所。 嗯， 我们的楼顶按照咱们现在啊，你说这个消防安全的这个管理规定来讲，其实所有的楼顶都应该呢是开放的，有的物业给把门锁上，其实这个是不对的。 对， 按照我们消防的这个规定啊，每个楼的楼顶，因为真的如果发生那种大的火灾，楼道里面成了这个烟道或者说火蔓延的地方的时候，要有这么一个空间可以让人们去暂时避险，等待外部的救援，锁上这个是违反消防法的。但是不锁，那家长咱们得把孩子看好了呀，那地儿是应急才可以上，平时小朋友上去干嘛呢？你说 玩啊，好奇啊。其实你别说孩子，就我都挺好奇的，但是我始终是没有迈出这一步。是不可以的，因为你作为家长你不能给他带这个头，而且就是不管是不是说作为家长给他起不起这样一个什么榜样，你也不能上去，因为那是违法规定的。 对 吧。 嗯， 所以也是提示各位家长，因为我们也能理解，尤其是那种半大小子你看不住。 是。 而且家长有的是在工作，有些就算是什么姥姥姥爷帮着看，可能要忙着做饭呐，干点别的。说你下楼玩去吧，自个儿玩去吧，跟小朋友就是一定该嘱咐的得嘱咐好了，有些禁区是不能踏入的。 对。 没事是没事，万一出事了怎么办？ 生命只有一次。 嗯。还有就是那些在暑期去游野泳的孩子嘛，这都是要特别小心的啊。 对对对。嗯， 好了，温馨提示之后呢，也是给很多家长啊敲一个小警钟啊。有些事儿呢，我们觉得好像没事儿，其实呢，当他真出了事儿的时候，就真的不是没事儿了。好，另外呢，我们今天的生活互助的内容呢，也全面开启了。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友们来出主意、想办法，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呢跟我们取得联系，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 你快乐，大家和你分享； 你悲伤，大家替你分担； 你无助，大家为你帮忙。 这里是正能量的补给站，这里是热心肠的大聚会， 京城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说到孩子，昨天我们不有位家长问到了8岁小朋友写作业拖拉，然后还有点对学习没兴趣的事儿嘛。 嗯， 当时在线上呢这个问题求助之后呢，有很多听众啊都发了信息，今儿还有不少听众还是在发各种各样的信息来安慰和鼓励那位家长的，挺多的啊。我们就挑一个来说吧。这位说，小孩子学习主要是培养他的学习兴趣，一时不爱写作业成绩不好其实没关系，那 就是怕他对学习产生那种厌倦的情绪，说呀，小孩学习呢总是应该以引导和表扬还有鼓励为主，适当奖励。但是呢，有些孩子呢他天生就是好动，动手能力强，这也是好孩子呀，长大可以做大工匠。 对，我们现在其实强调不是只有这一条路，说一定所有人都得去好好学习啊，这个当科学家。真的学会一门手艺，你能够在自己的这个领域里面干出一番事业来，同样也是值得尊敬的。我觉得只要我们凭自己的劳动去挣钱，去吃饭，去养家，这都值得我们尊敬。 对，在国外有很多地方啊，就是他们的蓝领的收入和受人的这种尊重并不低于甚至高于有些白领乃至金领。当然我们当然人家说了，说我们这人少我们这工作多，国情不太一样啊。但是我们也不要有这个误区，就说我孩子就只有这一条路，必须得怎么怎么怎么怎么着。其实孩子都是有他的长处的啊。 对， 你看到了暑期了，家长们又开始抓瞎了，就开始给孩子报各种班了。 是， 然后今年九月份要上学的孩子们，家长又开始嘀咕了，哎呀，我上不上学前班啊，我上不上幼小衔接啊， 晚了吧，今年九月份上学，学前班应该头半年就开始上了。 你知道吗，好多那个幼儿园大班都空了，全都奔那个 学前 班 去了。 就是有些家长吧，我身边有一朋友就是这样 啊， 他一直就是发誓，他跟我们都发誓，说我绝对不让孩子去这个什么学前班，绝对不让我孩子上幼小衔接。 你是说坐我头了那位吗？不是， 我的一个朋友。但是呢、 哦， 他们班大班的啊，幼儿园的、 啊、 去了一共30个孩子、 啊、 去了27个，他无奈他也去了，他说这不去不行啊，万一怎么怎么着呢。所以有些家长呢，一个是从众性，一个呢也是有点那个无奈的感觉哈。 是是、 所以孩子教育真的是一个大问题。有的时候呢，不光是孩子本身的问题，就是家长的心理问题和整个的社会的环境的问题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对， 这事要说得说仨小时吧都不止哈， 专题可以讨论。 好吧，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一些问题啊，还有听众继续来提供这个治蟑螂的方法，反正各家各户都有各家的主意啊，待会儿我们慢慢的说啊。我们先来看看听众提出的一些问题吧。 好吧，今天的问题这个量也挺大的。这个头样啊，说我晚上睡不着，但困意上来的时候呢，本来以为能睡着了，哎呦，突然间又醒过来了，结果呢就老是这样啊，困醒困醒，常常要反复十几次才能最后真的入睡，我这算病吗？ 不好说，我觉得要是您就抽不冷的这一回吧，真不能算是病。因为我有一次也是这样，就是我是和茶闹的。 嗨 啊，真的我不骗你，就有一次也是晚上就是突然睡不着，但是特别困特别累。但是当天我记得我是在，因为我要是如果想喝茶的话，我一般会上午或中午喝。 对啊， 但是那天呢我也不是哈 怎么着 什么幺蛾子、 啊、 还是家里来人了我忘了，就是大概是五六点钟的时候喝了一杯，还是两杯啊，反正我觉得应该是他的原因，因为以前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对，当然您是不是这种情况也不能确定哈。 对， 大家可以分享分享吧。 反正一个是茶，一个是现在夏天天热呀，很多朋友你说晚上大家一起聚个会什么的，这个有的就开着车不能喝酒，咱来点可乐吧，您不小心 啊 可乐里头那个咖啡因的含量跟一杯咖啡不相上下，而可乐咱们往往很多时候还不是就喝一杯，吃一顿饭一旦加上这个饮料，两杯三杯那是常事吧。如果您要是在六七点钟来上两杯可乐，今天晚上基本上三点前您就算交代了。 这是外因的问题哈，吃东西喝东西，还有没有内因的问题？就有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比如说上午工作特别累，事儿特别杂，特别乱，就特别乱。其实你也挺累挺困的，但是到晚上你就是困就上来了，可是你还 睡不着， 满脑子就在想事儿。 对， 这也是一方面原因啊。昨晚上有球吗？ 没有，这几天都 挺、那应该跟他没关系， 一个伪球迷 好 吧，歇了几天了啊。 那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个听众的问题啊。 家用投影仪可以替代电视机吗？ 这我不知道，这我一准不知道。 你知道什么叫家用投影仪吧？ 这个我知道，但是它能，这能替代电视吗？ 现在真的有很多的家里面啊，这个电视大家说实话都不怎么看了。 是啊， 有的人 就摆着吗？ 对，就想要不然干脆别弄这么一东西占地儿了，来个幕布，平时收起来，有需要的时候接个投影仪看能不能替代。可以， 是可以啊。首先说咱们现在家用的投影仪，您那边该配上机顶盒，该配上什么 DVD 啊、蓝光啊什么的呀，它全都可以播放，跟电视一样。只不过您这个机顶这个投影仪这个东西，它不是电视似的，有一个液晶屏啊立在您这个前头，它是在后头有这么一盒往那儿去放。不过呢，投影虽然它有投影的好处啊，但是呢，投影也有它自己怎么说呢，先天不足的地方啊。首先来讲，您要是想让您家的这个投影仪我们现在一般可能也都会去买什么高清的啊，有条件的可能甚至更好 4K 的这种投影仪，您要想让它出现这样真正优秀的画质这个效果，您需要配专门的投影幕布。我知道很多家庭为了省事是刷一面白墙，直接把这个投影投在上面，那样的话您看到的那个画面清晰度是不够的，即便您的投影仪是高清的是 4K 的，投出来那个画质也达不到这个标准 啊。那我简单的理解一下吧，就是说剃不剃都可以，但是呢投影仪对于家庭的环境的需求是有要求的， 要求很高， 而且就是看的时候得黑着是吧。 家用投影仪往往流明数没有那么高，就是不够亮，如果不把窗户都拉上，您看上去那个效果还不如看咱们传统的电视呢。 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就如果家里有条件的话，他会把这个投影仪的设备放在地下室， 对， 是吧， 就是这个原 因，弄一个那种家庭小影院， 那是真跟个小影院似的了。 那现在还有什么智能的产品能够替代电视机吗？又不像电视机挂墙上那么老土。我们好多朋友家里装修就特别纠结这事儿， 是是， 有的就说别买了吧，那都别不看， 就是 不买那墙干什么使？就那面墙挂什么呀？ 就 特纠结。 目前来讲，就是投影仪是的确是可以的，但是它需要您装修的时候呢，首先架线呀什么的都在，一般咱们是吊在天顶上。 现在是不是有一种叫激光电视啊？ 有激光电视， 有民用的吗？家用的， 有民，现在已经开始逐渐的走向民用了。 特贵吧？ 还好，现在价钱已经能够拉到万元这个级别，当然比液晶还是要贵。 那它好在哪里呢？ 我们激光咱们知道它是最纯净的光束，你知道吧，别的光都是可能有这种合成光束，而我们的这个激光电视它的原色的那个点是最纯净的。 明白了，它就是最能还原原色的，看起来最真实， 色彩最真实， 是吧？ 而且呢相对来说它对眼睛的这个刺激也最小，因为它没有杂光。 那就是说长时间看也没有问题。 也别太长，这东西都是新生事物，咱们要留给时间检验。 让他们先去试是吗？ 对，别着急。 好吧，那就是看您家里面的情况，替代是可以替代的啊，主要是看需求的问题。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投影仪啊，它是一个某种程度上消耗品，就是它那个灯泡的寿命可比不上电视机的寿命。咱们一台电视您买完了8年10年，经常就是一直看下去，对吧？投影仪那个灯泡几千小时之后就得换，而那个灯泡的费用可是相当高的。 就是你一次性投资可能觉得还行，不那么贵，但是它费灯泡，那灯泡其实不便宜。 越亮的那个灯泡寿命越短。 行吧，那家里有用过投影仪的朋友也可以跟这位听众朋友分享一分享啊，让他来确定一下要不要换。真是那电视墙那儿，你说不挂电视它挂什么呢？ 挂幅画。 那就也就没有别的什么辙了哈。 真没什么辙，我觉得。 行吧，家就是那么大个地方、啊。 对呀、 啊。好，我们来看看下面听众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好 啊， 这个问题很好。他说想问问大家呀，就是咱们中国啊，哪个地方的啤酒最好喝？ 哟， 中国啤酒哪家强？都说咱家乡好啊，那北京人肯定说咱北京的啤酒好啊， 就是 是吧？ 文无第一，武无第二。 山东的人肯定说山东的啤酒好啊， 崂山啤酒、青岛啤酒 啊，东北那哈尔滨。是吧？ 哈啤， 哈啤也是不错的嘛。 嗯， 但是 哈啤， 当地都这么叫，是吧？叫哈啤吧。 哈尔滨嘛，对。 啊，哈啤哈，格瓦斯是吧？ 格瓦斯不是啤酒啊，格瓦斯是面包发酵饮料 啊， 差远了。 都带气儿的嘛，对不对？还有就是，其实你如果去的地方多的话，你会发现很多地方都有自己的。就是当地品牌的啤酒， 我真的是每到一地我都要尝一尝，就是当地的自己的这个啤酒。因为啤酒啊最主要的有好水，它出了那个这个味道， 好山好水好啤酒， 哎，它才能出来。相对来说呢，咱们中国人啊，在过去这些年里面，咱们其实爱喝的啤酒呢是淡啤居多，不是那种精酿的，就比较咱真说西方人喝那种有点苦的那种啤酒啊，很多国人其实不爱喝， 喝不惯。 对，那种啤酒 可能还有很多的什么手艺啊，说我们去评比一下。而我们中国人平时尤其消夏看球，就着花猫一体吃喝的那种啤酒，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尝那个水，那水要够鲜它就好喝。 哦，因为我对这个不太懂啊，我也不怎么喝，但是就是偶尔喝的话只能品出，就是说这个淡点儿，那个 浓点 儿， 劲儿大点 儿，这个喝多了头晕，那个喝点儿没事儿，就是不常喝啤酒的人可能对他也就是这个概念。 是 但是常喝的人，或者说世界各地啤酒都喝过的人，他可能能喝出来就是好喝不好喝，但是可能也有个人喜好的口味。 这个太有口味关系了、 行吧，那就是喝啤酒的朋友或者喝的比较多的朋友可以说说啊，就是好不好喝可能有因人而异的这种情况，但是中国啤酒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地方之外、还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哎，也产啤酒，这倒是个挺有意思的话题哈。 你喝过茅台啤酒吗？ 没有。茅台镇产啤酒吗？ 就茅台不是整个建了一个集团吗、人家当地那儿也得有啤酒啊，然后就同样灌茅台的这个品牌也是有的。 也是白瓷瓶的吗？ 哎，不是就是啤酒瓶，要成本太高了。 好吧，咱们聊聊啤酒啊。一边想着啤酒的事儿呢，再来看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这应该是养生的问题了。三七粉和紫芝都怎么吃？三七粉我们常说，大家之前也分享过，其实就是冲水喝就可以了，根据大夫给您的这个医嘱的量，然后去每天坚持喝。这个紫芝是什么东西？我查一下啊。 得先查查。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没听说过吧。 对，但是三七粉、您看您是大夫让您吃的吧？这个东西因为它本身我们知道有这种很强的活血化瘀的这种特性，一定您要遵医嘱啊，它是药，它可不是养生保健品这种东西。如果本身您就已经有一些我们说到一定年纪之后血压呀方面的这些问题的话，一定要慎重，因为它呢不当使用的话是有可能诱发一些出血性的疾病的，这个您得小心啊。 哦，紫芝我看看啊，就是真菌的一种， 灵芝的兄弟呗， 啊，就是长得那个样也挺像灵芝的 啊、 应该也属于 补品， 中药类的嘛。对、三七也算是中药， 也是中药，对， 对，它其实怎么吃，我俩都没吃过，都没见过，应该说是哈， 反正这些东西是这样啊，我们知道提这种问题的朋友，有可能我们猜，这是有朋友送了您这类的。保养品也好保健品也好，其实本身您生活中没什么需要，但是人家送了呢又觉得有点浪费，那想想咱们怎么吃能让它发挥点这个功效吧。但我真的给您一个建议，药补不如食补啊，这些东西毕竟如果您的身体没有相应的这些问题，您也可以不妨再把它转送给别的有需要的人。 对，首先是您可以吃啊，您的身体或者家人的身体是允许吃这样的补品的、那至于怎么吃，那大夫没告诉您吗？一般情况下就是像这样的都是冲水喝，如果是粉状的话、或者是这个煮水喝、大部分都是这种，或者泡水喝、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但是这个药的问题我们还是应该是遵医嘱啊，因为每味中药它的药性也不太一样啊。行，我们再看下面的问题吧。这位听众，我们家猫咪两个晚上没回家了， 哎呦， 它会回来吗？是不是丢了？不好说， 这个很难说。 不好说， 首先看您家猫到您家有多长时间了。如果说是刚抱回来的猫，没多久，可能对家还不是很熟呢。要真的走了两天，这还真有可能。 哎，但是像这种不熟的猫，它会出门吗？ 会， 也会出门，是吧？因为我记得过去吧，就是那会儿好像猫都是散养的，没有像现在的猫似的，还得怎么管着这那的，就散养，就玩去吧。爱回来不回来， 就在小院里头，对，然后有时候就爬到树上去了什么的。 反正按说猫是认家的，是吧？但如果说有其他的原因，比如说被坏人抱走了， 抱走了， 这就不好说了、 这都难说了。 行吧，别着急啊，我们再等等。反正有的猫咪它是贪玩，它有的时候它就玩着玩着出去找个女朋友什么的，它也就回来了。您再等等，好吧？行啊，我们这些问题呢，等待大家的回复啊。关于这个啤酒啊，什么投影仪啊，睡不着觉啊，三七粉呐、猫咪的事儿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大家转让的一些物品啊。 这位朋友转让全新的绒毯，1.8×1.2米，可以给您送到您方便取的地方，多好。电话是13683515156，13683515156。这位朋友呢，有潮来家园里。 叫英瑞游泳的一个健身卡，还有一年多，是到2019年的10月底到期。那儿的健身房呢设备挺全的，游泳呢是那种标准池，也有儿童区。我呢是以前在这办，但是后来搬家了，所以呢这用不上了。现在优惠转让啊，有需要的联系15901096446 15901096446。 嗯，这位听众呢是他这网名他逗 啊， 他叫老姨，老姨啊，老姨想转让水缸一个，没有具体说是什么水缸啊，是过去那种搁院里那种大水缸吗？还是小水缸？是吧？ 那真那样的可好？ 老爷儿啊，转让水缸一个， 老姨会同意吗？ 老姨夫指定同意，老姨夫 做不了主是吧？ 不需要老姨夫的同意不同意啊？老姨电话是13341146351，13341146351。这个家里最小的那个姨或者舅舅， 嗯， 都称老是吧？ 对， 老舅或者老姨， 对， 也叫小的， 小 是吧？小姨或者小舅 都可以。 还有吗？还有其他的称呼吗？在外地就不知道了哈， 嗯、 反正北京方言就 是 这样的哈。老姨啊，来看下面这位听众。 这位朋友呢是出售鱼缸和鱼，鱼缸呢是内循环的，买的时候600多，有七彩灯。鱼呢是叫人龙鱼，我还真 银龙， 银龙啊， 他发图片了，我才辨别出来是银龙， 哦、 他写成人龙了。 人龙， 我还琢磨呢， 对，什么是人龙鱼？银龙啊。 真是人龙咱还不敢买了哈。 育苗养大的很健康，也是因为搬家不方便，所以呢就转让了。鱼缸300，鱼呢是100，电话是18201446038，18201446038。 嗯，这位听众啊想赠送一些东西啊， 嗯， 他最近要搬家，说家里有一些普通及来电显示的电话各一部， 哦， 功能正常也用不上了，想免费送给需要的朋友， 嗯， 或者呢换几个那个就打包用的纸盒子，他不要搬家嘛， 对对对， 需要一些纸盒子啊，说咱们换也行，您没有也没关系，您需要我送给您也没问题啊。 嗯， 他在西南二三环之间，电话是13161809132，13161809132。那刚刚搬完家的朋友，如果这纸盒子上你也用不上的话，您不妨也可以跟他联系一下， 对对， 要不然浪费了也是挺不环保的哈。 搬家用的这种纸盒子其实就是提早点啊这个准备，像一般在单位里头咱们现在有时候收快递啊什么的， 嗯， 就跟这个保洁的阿姨 打 招 呼，人家会替你存着，啊， 对，您帮我留几个我搬家用，用完了也还都可以再给您拉回来，这个该卖废品啊什么的多利用几次。 嗯，这位听众的想转让的是全新松桥榨汁机一台， 嗯， 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跟他联系啊，电话是13651010745，13651010745。 还能再说一条，我家有几辆儿童车嘛，谁家需要您直接联系电话，打包取走就行，都没说价钱，我估计是不是打算送啊？ 对，他就是没说，所以我就不知道他是 不敢说了哈， 送人家还是说，哦，说适当收点钱哈， 再商量吧。13621391216，13621391216。 行，那咱们先进广告，广告之后呢，第二时段咱们继续互帮互助，一会儿见。 脱贫攻坚战，我们在行动。全市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自6月份启动，善款将用于困难群众精准救助帮扶。2017年，全市接受捐款共6340.28万元，支出6652.3万元，救助困难群众和党员75709名。汇款方式如下：银行汇款，户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开户行北京农商银行总行营业部，账号20030001030000578，北京市银行号0113119182，北京市汇款，全国联行号40210007149，外省市汇款，邮局汇款，汇款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路3号，邮政编码100078，收款单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捐款热线

还就得买那雷达的。 这就是我们昨天说的，这蟑螂它也分 口味不同， 对，您这个可能就觉得这牌子的好，哦，但我们真有别的朋友以前说过，说别看有的牌子的广告做的多，那跟这一个也沾不着，这所以这都没谱。 对，这个蟑螂你看都有口味，更何况人也有口味呢。 是， 比如说喝啤酒这事儿啊， 哎， 大家分享了不少啊， 但比较 中国啤酒哪家强，说北京燕京王，这有押韵吗？ 燕京王，还可以，还可以， 自个儿编的啊。 行， 说燕京啤酒啊，这咱们北京最好的呀。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青岛啤酒， 对， 还有听众分享的是黄河啤酒，说有一次是在兰州喝到的，说当地非常的畅销，但是呢，在其他地方并不常见。 对对对，这些啤酒地域性是特别强的， 嗯， 就一个地方就是自己那地儿。 哈啤也提到了， 嗯， 还有雪花啤酒， 啤酒 这个听着还挺熟的啊。 嗯，雪花纯生。 这是哪儿的哪儿出的呢？哪儿的家乡啊？得说是哪个地儿的啊？ 叫雪花应该得是东北的。 哦， 我觉得 好吧， 嗯，应该是好像是沈阳还是哪儿早期的时候。 行吧， 嗯， 哈啤不用说了啊， 嗯， 还有好多说青岛啤酒，还有 对， 还有度数，说青岛九度，说青岛出的啤酒都不一样是吗？ 有，那当然有区别了。九度就是更淡的， 哦， 它指的是那个就是麦芽糖糖度，不是酒精度啊。青岛啤酒咱们平时常喝的这些基本上都在四度左右。 嗯嗯。还有听众说青岛除了青岛啤酒之外还有崂山。 崂山啤酒。 崂山啤酒说你们喝过吗？ 嗯， 也是响当当不错的啊。 嗯， 还有听众朋友喝过新疆的啤酒。 新疆的在咱们北京来讲，在那个新疆办事处乌苏啤酒非常好喝。 哦， 嗯， 你这都喝过？ 哎呦，是啤酒，你这东西，你问我，你分分着了。 哇，那看来啊，这光一个啤酒，我们国产的就这么多，是吧？ 太多了， 太多了，大家可以继续分享啊。咱们谁家的啤酒能够排上咱们中国的前几名啊？ 咱们现在讲究的， 嗯， 咱们同事里头都有，自己在家里头自己酿啤酒了，那才是真正的就是。上道的，就是说到一定层次的，我这个还属于就是满世界去喝人家做好的，人家已经自己根据自己的口味自己在家里酿了 啊，哦，满世界就喝，而且还不买单是吧？ 那得你跟着我。 那么啤酒跟什么最搭呢？ 啤酒啊， 毛豆。 我是不吃毛豆 串儿。 嗯，也不好，又凉又热的。 行吧，关于啤酒的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分享啊，看看谁的家乡啤酒比较好啊。我们来说说投影仪的事情。有听众说，哎呀，你们不知道啊， 啊， 看过100寸的大屏幕投影仪之后，你再看那50寸的电视机， 啊， 你会觉得咋那小呢？索然无味啊。那就是有比较啊，就没有伤害是吧？ 有朋友还把他们家的这个投影仪发了一个照片过来，就我觉得就有点像你说的，是一个地下室的挺暗黑的一个空间，正面一个幕布，人家这是正经买了专业的幕布，而且前面就光大大小小的音箱，我看这得有6到8个，就是一个自己家里弄了个家庭影院。 嗯，其实这个东西吧，就这位求助的听众啊，就替代不替代， 嗯， 这个谈不上，因为它各有千秋。 对， 但如果说家里有条件的话，其实可以都需要，就都有，就一个就是电视机嘛。 我一个都不看，我弄俩。 你听我说呀，就一个呢，电视嘛，电视有的时候对于我们很多在家里的朋友，尤其是老年朋友，它起到了一个广播的作用， 收音机， 半听半看，它不是真的在那坐那看。但是投影就不一样了，你要是真的想看个大片什么的哈，把家里弄得黑黑的，还是挺有那个感觉的。 嗯，这倒是， 嗯，对。 对， 说到这个37粉子芝啊，也有听众说您上网搜搜呀，啊，网上有不少关于这个37和子芝的那个吃法呢。37挺常见的，就是如果是粉状的话啊，关键是不知道您那个是粉状的， 嗯， 还是说它成圆形的，一般都是粉状的，粉状的就是泡水冲就可以了，那个灵芝也是可以，但如果是整个的话呢，就是切成片儿，给它放在茶杯里面拿水泡着喝。 哦， 嗯，就带茶饮 就可以了。 基本上最常用的方法就是这些啊。 嗯， 所以建议您就是说，首先您确定您或者您的家人能不能喝，如果可以的话呢，您最好到附近的中药店问一下。 对对。 而且怎么吃怎么喝，我相信他比我们甚至我们的听众都要专业， 能出的主意更多一些。 哎， 对。 猫咪的事儿啊， 对，看看猫吧。这咱们这养猫的朋友挺多的啊。基本上都是给您宽心的，说猫啊没事儿，我们家猫已经养了10年了，曾经有过自己出去玩一个星期照样回家来了，养的时间只要够长没关系，但是如果说时间短跟您家还不熟呢，这个就不太好说了，您得看看。 嗯， 反正我就记得以前我姥姥家那个大黄嘛，是个大黄花猫，就是天到晚不着家，然后好像饿了，如果外面找不到吃的就回来了，吃点什么剩的，好像是这个是这样。姥姥说不用管它，它丢不了。 另一位朋友说了，猫咪啊，应该是天黑了出去，快天亮了就回来，饿了要是还不回来，您可得当点心，找找吧。这是一个观点啊。还有一位朋友呢说这个应该能回来，过去我插队的时候，当时也是想家，说养个猫吧当伴儿，结果就是特伤心走了。嘿，我这本来都已经很难过了，结果走了一个星期 您回来了是吗？ 不止回来了，还带着老公回来了。走了一个回来俩，再过几天 就 不 是 俩了。 行吧，那我们也是帮您宽心啊，希望过两天能够有好消息，猫咪自己回来了，自己回来了啊。好，我们还有些新的问题啊，我们来看一看。 是这个，我们来看看啊，这位朋友呢说，我的手机最近一段时间呀，经常出现存储空间即将用尽这样的提示，是怎么回事？那就是快用尽了。您看看这个手机里面啊，有没有一些您平时不常用的软件？要有的话呢，您把它删了。如果平时经常拿手机照相，我们以前也教过啊，您说了您这个手机是一个安卓系统的，拿 USB 线直接接到电脑上，它可以识别成一个 U 盘，您找里面或者是 picture 或者是 photo 或者直接写中文照片啊，这样的目录里面都是您平时拍的这些照片啊，您统一打包剪切，然后复制到电脑的本地上，就能把手机的空间腾出来了。再有一个，老用微信，老刷朋友圈，那缓存也会占很多的地方。清理微信的缓存，我们节目中也教过大家很多次，您定期的把它给打扫打扫，应该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 好像还有一个这个手机方面的问题吧。 你是说那专业名词的那个问题吗？ 哦，对对对 啊， 刚才特地问你，想问一下大鹏，极客和代码是什么意思？ 哎， 我没记错吧？ 没错，就这个。昨天咱们不是说了吗？教点大家这些新名词啊。极客这个词呢，是从英语 geek 里面这个谐音音译过来的。它本身最初这个词的意思呢，指的是那些电脑方面很强啊，就是咱们可以说这种 IT 男、码农啊这种级别的。但是后来在使用的过程当中，这个词的这个性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互联网时代，我们现在所提的这个极客呢，更多的强调的是特别的有这种创新意识啊，技术上又都非常的强，然后还很渴望能够把自己所学的这些电脑方面的这些东西，能够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啊，把它给设计出一些产品也好啊，或者什么也好，来改变我们的生活，就是这么一群有着执着的信念的人。现在这个词已经越来越多的呢，是一个褒义了，甚至我们有这个专门的产业园区，就叫什么极客工厂啊，然后还有这个极客的这品牌。其实，在英语最早啊 ，geek 这个词前些年，它很大程度上是带有一些贬义的，就是有点那种怪咖性质的，你知道吧？但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含义了。所以您身边要是有些极客啊，这个 哎，你算吗？ 我不算，这差远了。 哦，你不算就行。 那得真的就得能编程啊什么的，都得到这个程度的， 就完全沉浸进去了， 哎、对对对 是吧？啊。 代码这个领域用的太多太多了，什么地方都有代码，它可以是一些包括咱们以前说数字恋爱520这些，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代码。当然在电脑上，代码它指的含义呢是实现某种功能的一个数字，用这几个数字或者是字母的组合来在我们的软件也好程序也好里面去达到某种这个指令这个效果，我们把这种东西称之为代码啊。这个东西在您生活中用的机会不是太多。 简单的，反正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啊。 这么意思，对对对。 行，我们再来看其他听众的问题啊。修身修养身心说，请教大家，豆腐乳里的汁儿能吃吗？怎么个吃法？ 哎呦，您要不吃，您给我。 你是蘸馒头是吗？ 哎， 还是卷饼啊？ 蘸馒头。 啊， 这个我本身平时我是不爱吃馒头的人，但是这个拿馒头蘸豆腐乳汁儿。这个我没问题， 好多人都特别爱这么吃， 对， 尤其那会儿就是上学的学生， 是 吧？是俩大馒头，那个一碗白米粥，一块酱豆腐， 哎呀， 标配。 对， 然后还有就是什么，就那个汁儿吧，可以倒到粥里面， 对， 相当于那个咸菜的作用。 对对对， 怎么不能吃呢？ 调 好了。当然你想吃的更高大上一点，你可以拿那个汁儿做肉啊，炖肉。 哎，腐乳肉，然后还有腐乳空心菜， 对，可以炒菜。反正我们俩目前能 想到的就这些了啊， 对对对， 还有没有其他的吃法就不知道了。反正吃肯定是能吃啊，这您放心的吃啊，没有任何问题。这位听众的问题，他说：“大家好，今儿得求助大家啊，他买那个藕啊，那个孔眼里有好多淤泥，说怎么能清除干净？求助，都留电话了。一般这事儿我们在线上就能解决啊， 对， 电话都留了啊，65723443，65723443。”这问题我们去年有听众也提到过 啊， 当时说的是我还记得，就是你首先买藕的时候 挑没泥的， 像那个买两头封死的，因为它那个泥确实不太好清除 啊， 就清除容易，但是清除干净一点渣儿没有不太容易啊。 对，对， 说买那两头封死的，说一旦那个藕眼里有泥的话呢，你就把它横段切开，找根细筷子， 对， 一边冲水一边往里捅， 对， 也凑合，您试试。 我想的是拿个什么那个纸巾什么的，就是比较结实那种，或者湿纸巾，给它把那个原来那个液体投干净 啊， 拿筷子这么捅着往里来回钻这么几下。 那拿一个长的棉花棒是不是也可以啊？ 棉花容易掉棉絮。还得保证彻底不抽、哦、不抽丝才行。 我估计应该还有更好的方法。 嗯， 咱们听众朋友可以，尤其是卖过藕的或者种过藕的朋友啊，您可以帮我们说说这个藕怎么清洗，就那眼里有泥的那个藕怎么清洗啊？ 不知道男士还是女士提的这问题？ 应该是位阿姨。 我建议您，那您别吃藕。 啊、 嗯，因为吃藕丑。 这个季节吃藕好，你这个藕它养颜呢还啊， 对对对， 白色东西都养颜啊。哎呀，这位听众生气了，他说一个月前呢，我跟一朋友闹翻了，他我就把他微信给删了，我现在气消了，我就不生气了，又把他给连上了，还发了请求，但是对方一直没接受，说是不是他把我拉黑了呀？我也没他电话呀，怎么跟他联系呢？那您只能等他同意。 对，嗯、这个。其实从您的这个问题里面也告诉我们，行事一定要慎重啊，就是您会生气，人家也会生气，对吧？ 比如说我生你气了、 嗯、 我把你这微信删了， 嗯， 我知道我把你删了，你知道我把你删了吗？ 如果我给你发信息发不过去，他会给我一个回馈，叫做、哦、对方还不是您的好友，请先申请添加为好友，一出现这个我就知道你把我删了。嗯， 删得好，可以试试啊。行吧，那您没别的招，您要不然就再发请求，您只能等待对方的接受，否则的话就是联系不上。 嗯 嗯，下回别冲动， 别这么冲动， 啊、别冲动。 嗯、 您有气儿，您可以先消停，就是咱们先不联系。但是删了的话，有的时候就真找不回来了。我们上周有一位听众就是征婚交友 啊， 也是不知道怎么跟人就聊误会了，咣就把人删了，结果突然觉得不对，可能是误会人家了。想往回找也没人家别的联系方式，你说如果因为这个错过一段姻缘， 对， 你说怪可惜的哈。 其实这些事儿就是属于从小我们说行事习惯呀，可能已经产生了，有的人呢就是这种比较冲动型的处事方式，反正这也是您生活的一部分吧。我觉得既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嗯、 我觉得也别太纠结，因为很明显人家也生您气了，这是，所以您怎么给人发人都不理您， 行 不行的话就算了呗， 有缘还能再相见，无缘的话是吧，对面也手难牵啊，那就是这么个理儿啊。我们再来看看芝姐，芝姐有点不开心了。 我这事儿啊，我得在帮帮团跟大伙儿说一说，我这心里头郁闷，不吐不快。前两天我在网上买了一条真丝的裙子，我很喜欢，兴奋之下呀，我马上下了水，准备干了呢就穿上。结果后来发现呀，袖子下边那位置有点开线，我开始想，嗨，这网上买的开线开线呗，我自己缝上呗。再一看呢，完了。他那做缝太小了，他现在扒丝了，我没法缝。于是呢，我就跟这个卖家联系，结果人说，那我们没法给您退换了，您都已经下过水了，我们怎么换呀？他说，我现在就接受一个教训，提醒大家，网上买的东西一定要先检查好，别犯我这样的错误啊！这个下了水，人家就不认了。的确，这个人家也都是提前声明了的，我也没辙了。顺便求助一下，哪位朋友知道有这个裁缝店啊，手艺比较好的，能够修复这样的真丝的裙子，最好离我们家近点，我在西坝河附近，电话是13121726938，13121726938。 6938。 这个事儿您还自己真缝不了，因为我以前有过一件衣服也是跟您这一种情况。 嗯， 就首先您呀要看一下它能不能洗，当然一般真丝的是可以水洗的，凉水哈，轻轻的揉一 下，对， 对，但是它就是有这个问题，就是在那个接缝的地方，砸过的地方，就你稍微使点劲儿，它就容易就是扒丝，它还不是脱丝，它是扒丝。如果你不注意的话，那个口就越来越大，然后就秃噜了。真丝是一个很娇贵的东西，所以您这个呢就得找一个专业的裁缝，还得是手艺特别好的，他可能会往里面收一点儿。嗯，得收一点儿。 说这么娇贵的东西， 它穿上确实 舒服是吧？ 啊，你夏天穿真丝的确实它舒服。 我有过一次经历。 啊，你这没穿过的就不跟你聊这个事。 我穿过 聊也是尬聊。 谁说我没穿过？ 哦，穿过是吧？ 在店里头，我没想要真丝的，我没你这么追求品质，我老爱穿这种麻布的衣服，你知道？结果那家店呢，这型还不错。我说您这有什么麻的这个衬衫没有？人家拿了一件，我穿着还的确挺好看，也不错，我就买回去了。结果买回去以后呢？洗就是穿了一次都没事啊，洗完了以后我衣服都熨一熨嘛，麻衬衫你知道是熨斗调的最热的那一档，它不怕的呀。结果我这熨斗啪往上一弄，我就看底那滋开始冒烟，然后就整个就抽破了，卷了一块。我这会儿才想起来，打开后头一看，60%的麻，40%的丝。我这辈子就歪打正着买过一次丝的衣服，穿了一次就被我给毁了。 所以大家在买了衣服的时候一定要看那个标牌，一个是它的成分，一个是洗涤注意事项，能不能水洗， 对， 洗的话是能机洗吗，能手洗吗，是低温熨烫还是高温熨烫，要不然你真的弄坏的话人家不负责任。 那肯定是啊，这自己都是自己的责任。 尤其是夏天的衣服比较薄啊，一定要注意一下啊。 哎，同情您一下，安慰一下吧， 别生气啊，找个好裁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 好， 大家迅速给我们回复了怎么通偶眼儿啊，特别快，说找一根鸡毛， 鸡毛， 对，鸡毛，说插入那个偶的小孔里来回穿，说很容易就把那个泥清洗干净了，说鹅毛也可以，说鹅毛管里面 哦， 灌点水，然后用手堵上两头来回晃就好了，但是我估计就洗得特别干净的话，反正就得多洗几回吧。还有一听众说找根狗尾巴草。穿过藕孔可以洗去灌进去的污物，当然我建议您最好别吃了，因为那个藕孔太小，很难彻底清洁干净，就是吃的时候总会觉得有点那个牙颤的感觉。 如果先切片都切成薄片以后 你再洗， 再在锅里头使劲的这个晃呢，它能给弄下去吗？ 但如果他打算做一些比如糯米藕 哦， 或者是整根的那个就不行 了，对对对对， 你要说就清炒或者那好办，那洗起来好办，那行吧，最省事儿的应该是狗尾巴草，是吧？鸡毛鹅毛您还得上人家要去，要如果有鸡毛掸子可以蹬一根儿，狗尾巴草咱楼下就有，您蹬一根儿那也不算破坏，是吧？那可以试试啊，要不然就拿筷子，行吧？祝您胃口好啊！还有听众跟我们聊这喝啤酒的事儿啊，说最好喝的就是自己喜欢的，还有听众说的是，计划经济的时候我们喝过崂山啤酒就酸黄瓜。 哦， 配蒜肠、粉肠、鸡蛋卷儿，说这是80年时候的标配 拼盘，当时是有这种东西 啊。还有听众告诉我们，刚才咱们说那个雪花是沈阳的， 沈阳的哈， 啊，沈阳的，啊，谢谢大家啊， 谢谢。 行，我们事儿挺多的，我们继续来说啊，还有两个医学方面的问题啊。 哦， 这位听众啊，他是说我这个左手腕的两个骨头捏着疼，说从五一到现在了，用右手捏左手两个骨头也疼，说连带着周围的肌肉都疼，说我也没摔着，我也没哪儿折了呀，说我这怎么回事呢？有没有去医院看看呢？是这样，如果说您着凉了的话啊，年纪大了着凉的话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对， 啊， 寒气， 还有就是您是不是什么时候使着劲儿了，但是当时没有什么反应啊，过后疼，就您这劲儿稍微撑着了，但当时并没有觉得，那我能想到的就这些了。他没有留电话， 对， 啊，没留电话。 他说他不想去医院，太麻烦。但是有些事儿咱们不能怕麻烦，讳疾忌医，这是最要不得的。您这个，我觉得该去还是去做一个检查，因为 耽误了， 持续了等于2个月的时间了。 对对对，还有位听众呢说，哪位上过养生堂节目呀？说有一个治疗过敏的大夫和医院，叫什么？我估计那肯定不止一位大夫能治过敏。您这个问的太笼统了啊。反正留电话了，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呢，可以跟他联系一下啊，15510503267，15510503267。还有听众呢求助单拐，说我就想借几天，因为不小心呢被车撞了，右边的脚啊有点使不上劲儿，我这身高是1.75米，谁有闲置不用的，能不能